上一脸沉默的低头，把我放入热恋，失落的循环把我赶去2019年的春天，用水泥浇灌青春，以机械浇灌热血，各自间如今长梦，没有人能变成蝴蝶去不实现。我是昏暗的时刻，我是光荣的角落，流离糊涂狼的魂魄，伟大年代的卑鄙角色，是颠倒疯魔的生活，失去未知期的清澈，列车驶向悲观的猜测，我不置身时刻。把我放入热恋，失落的循环把我赶去2019年的春天，用水泥浇灌青春，以机械浇灌热血，各自间无尽长梦，没有人能变成蝴蝶。是昏暗的时刻，我是光荣的角落，流离糊涂狼的魂魄，伟大年代的卑鄙角色，是颠倒疯魔的生活，失去未知期的清澈，列车驶向悲观的猜测，我不置身时刻。 我躲在2019年的春天。